酒和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降雨会影响到明天早晚高峰的出行，且降温幅度较大，请您合理的安排出行，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近期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解析哈。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几位，一位呢是来自搜狐焦点的星辰，你好。 大家好，我是星辰。 嗯，还有一位同样来自搜狐焦点亚光。 大家好，我是亚光。 嗯、还有燕文。 大家好，我是燕文。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啊直播的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的是重播啊，周末是7点到7:30重播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呢来收听。还有呢，这周末啊是我们的这个看房周啊，周六呢我们会带大家去昌平啊，去看一些房子。然后周日呢，是带大家去这个霸州啊，一边泡泡温泉，哈哈，一边看一看这个房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啊，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报名啊，留下您的姓名啊，还有您的电话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来看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几个热点，一共好像是有四个热点、是吧？ 对对，一共有四个。 四个，我看有这个租赁住房的，然后有包括一些这个中介的， 对，中介的，还有那个公积金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大家就是像我们这边网友问的我们比较多，这个地铁平谷线， 对对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几个热点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如果期间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房产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看第一个热点啊，就是关于这个10个集体租赁房项目的获批，是吧？ 对对对，就是其实今年这个土地供应量还就是在这个集体土地租赁这个项这块还是200公顷的这个以上的这个租赁房的建设，然后现在这个城六区呢，就是已经有了10个这个集体土地的租赁房，就是项目获批了，就是丰台这边是最多的，一共有4个，分别是那个南苑乡果园村，还有一个是南苑乡承寿寺村，卢沟桥西乡局村，还有一个长辛店的那个张各庄村， 嗯， 然后石景山有3个，然后那个在远郊区的呢，房山有那个一个。然后是在那个琉璃河镇那个兴里村，都 就是咱们这个还是在这个城六区边上还是比较多的，现在这个集体租赁住集体的这个租赁住房，这可能有人也问啊，这个集体租赁住房是不是公租房？其实它这个不是公租房，也不是保障性住房，就是一个市场租赁的一个房源，就是这种房源呢，就是咱们去租的话，就是有规范性的管理，就是不会像咱们出去租房的话，遇到些黑中介呀，或者克扣咱们这些那个租金啊，各种这些租房中介的问题都不会出现。 嗯， 这上面就是有规范的管理，租房人也不用担心被这个房东啊随意涨房租，或者那个房租咱们还没到期呢，就把咱们清退了。就这种的情况不会出现， 嗯， 而且就是其实在1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出台了这个政策，就是在17年到21年的这个5年里啊，就是北京会加大这个租赁住房，会将近建50万套，是1300公顷，就是但是咱们这个集体土地这个租赁这个项目建设是1000公顷， 嗯， 这平均下来差不多是每年2200公顷，一年是200公顷，然后平均下来的话是按照咱们这个1350万套来算的话，咱们这个1000公顷差不多就是40万套， 嗯， 有40万套这个集体租赁住房，这个就是也就是可能很快能达到咱们这个直住平衡吧。 对， 就像咱们说那个申请的条件，像咱们就是有北京市户口的呀，就是有那个就是咱们三个人的家庭这个人均最低收入，然后呢要是咱们就是在这个区域上班的，就是很多的咱们现在很多推出的这都没有这个户籍的要求。 嗯， 没有户籍要求，您可以直接就入住。像我们年前的时候，哎，就是在年前的时候，我们看了下，说忘了是哪个项目了，是那个北京的户口的，然后是好多人抢一套房，然后咱们这个新北京人，就是不是北京户口的，就是基本都只达到了入住的2/3吧，就是1/3都没有人申请，对，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咱们说一下这个要建成什么样啊，这个租客是怎么入住的。先说咱们建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咱们之前开的有的那个在海淀区有一块地，然后在那个丰台这边，像丰台这个小区也是在年前就已经开放了，现在已经要开始入住了，差不多有5600套的入住的条那入住的这个租户。现在就是已经入住的差不多已经有了2176套，而且就是大家肯定会想，就是咱们这个集体租赁住房可能就是偏离咱们这个商业配套会比较远，大家会担心这个配套问题。 嗯， 就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上场期咱们说的那个朝阳区在建好多的这些生活配套，像医疗啊、超市啊、商场这些都在这开建，都在建，而且就是围绕着咱们那个朝阳的这个项目，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医疗还有配套，现在正在起来， 嗯， 大家不用担心以后就是这个咱们的生活配套会出现什么问题， 对， 而且真的是能解决咱们这个直住平衡，就像永丰那边的这个集体租赁住房，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前几期说的那个万科的那个斐次书院，之前咱们说的那个100%自持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租金也比较贵，咱们也聊过，差不多90平米的那个一个月的租金要将近3万块。 嗯， 要是那个别墅的话要将近5万块，的确是挺贵的那种科技住宅。现在的话那个是第一个是这种的100%自持的，估计以后会特别多，而且咱们今年也是200公顷的供应量，有现在已经有10个项目被10个的土地被批了，后续的会特别多。 嗯，所以啊，就是关于这种租赁住房啊，大家其实一定要有信心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政府还会出台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措施。 嗯， 那关于这个市规划委和市住建委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这个进一步加强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工作的一个有关意见啊。 嗯， 其实这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都给出了一些答案哈。 对， 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一下，比如说要建多少，啊，刚才说这个每年是200公顷，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今年这个1000公顷是个什么概念，刚才我们也简单聊了。 对，1000公顷 是什么概念。 嗯， 还有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会建成什么样，就是租客到底是说我是需要自己再去装修呢，还是说我可以拎包入住，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对， 嗯， 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像咱们那个公共产权房一样，就是相当于精装修，咱们就可以拎包入住的。 嗯， 也就像刚才咱们说那个就是万科在那个永丰那边那个就是租赁项目， 嗯， 就是咱们可以拎包入住，什么都是齐的， 对，现在就比较方便了，现在这个。 而且好像说现在在建的一些项目，它的一些位置它都比较好，对吧？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旁边是不是有地铁，是吧？ 嗯，对。 嗯，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建成什么样啊？这个刚才你也提，像这个医疗，是吧？ 医疗 配套 、都会有， 都还是比较有的。 对。 再一个，关于这个租金和租期的问题，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说，我这一次我能租多长时间啊？我可不可以长租呢？还是怎么样？ 这个租期的话，基本就是三年，最早三年，最高是十年，不得超过十年。它叫超过十年的这个，其实就跟买下来差不多了。 对，就是最少是三年。 对对对。 啊，就这个可能是不允许说，我可能租个半年、一年这种是不行的，是吧？ 对对对。 啊，就是还是鼓励长租嘛。 嗯。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租金啊，基本上你们所了解大概多少钱？ 租金的话，我们了解一下，就是那个海淀的有一个这个租赁住房，它是2200块，但是能 2200块说的是整个一套房， 整个一套房，这一套房。但是呢还能申请这个补助，租房补助。 嗯， 这个看你的行业呀，这一系列的，就是每个项目好像都不一样。这个就是看到，我看那个项目差不多补贴能补贴到1500元。 嗯， 就说白了就是你花700元就能租那个房。像现在咱们在这租房，像燕文，你现在在这个北京，这个燕文是在三环里租房，你在现在三环里租房是多少钱？ 现在大概3500吧。 3500，要折到那儿，你能租四套。 嗯、啊，真的。 对，因为那个的确是这个国家补助给的也特别的多，就是很多人就问这个是这个。咱们这个租金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个租金也是就是考核一下咱们这个项目的区位，还有它的周边的配套啊、市场需求啊等因素，还有那个周边的物业水平，还有周边的这个咱们租房的这个价格，会平均下来，然后得到了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租赁住房这个价格，的确是说是没别的吧，就是挺便宜的。对， 没错。 嗯，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要租这个房子，相对来说给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成本不会太多， 对， 而且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承担得起。 对，的确是解决了这个职住平衡问题嘛。像就是现在在产业园边上，就是这个租赁住房盖的特别多。像刚才也介绍了，其实，就真的你没有不是北京户口，然后也现在也不是新北京人呢。也没有达到就是三年的这个交社保的这个要求，像很多房你买不了，但是这个租赁住房，你是这个，就是这个产业园边上，就是可能盖了这个住房之后，你就可以申请，就不需要你的户籍啊这一系列的东西，你就可以去入住了。 嗯， 对， 嗯，还有一个啊，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就是，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小产权房，是吧？ 对对对。 然后包括这个有些人说，哎呀，这个确实挺便宜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们一直也跟大家说要担心这个问题，比如说万一要拆了，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那肯定没有你的任何利益问题啊。 对。 所以关于这个小产权房和这个租赁住房的这种情况。 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咱们这租赁住房是合法的，您能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您这个小产权房呢就是可以说是违规的。 对， 然后就是我介绍一下吧，就是跟咱们说后边那个平谷的那个也有关，就是我看了一下平谷的话也有一块这个租赁住房是在那个平谷白各庄这边，而且白各庄，因为我就是平谷人，我知道就是白各庄那边好多这个小产权的房都是当地就是自己当地盖的这种的，很多人就像我的同学呀，很多也去买这个小产权的房了，他们买那个房，我之前我就问了一下价格，也在12-13左右呢，12-13左右，像刚才说那个海淀的这个租赁住房才2000多一套，你到平谷的话，咱们别算太多，就算1500，你再补助500，1000一套，也比买那个小产权的强啊。 对，是。 对， 嗯、 而且的确是现在，就像咱们这个远郊区的话，远郊区今年这个，现在已经批了差不多有23块地了，其中土共产权的有7-8块，然后剩下的是那个限价商品，那个限房价、竞技价的也特别多，全在咱们这个远郊区。 嗯， 咱们也不用着急非得去买那个小产权的，咱们这个限价商品房跟那个小产权可能会比这个小产权的贵那么1-2000块钱嘛，但是还是这个有保障的，还是比较好的。 没错，因为毕竟买了这个商品房也好，还是说买这个先进房也好， 对， 好歹您是有产权的呀， 对 吧？ 对， 这个审着以后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纠纷和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在每周六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关于房产法律的问题的， 对， 但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因为这种买小产权，然后虽然当时贪图了很多便宜哈，但是真的是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问题啊。 对，还有一个就是区别就是那个咱们这个集体租赁住房，它这个房本只有一个， 咱们这一栋楼只有一个房本，就是说你想买，你想买完这个之后当小产权用，但是你连房本都没有，也当不了小产权，所以大家也不要去听信网上这一些误解啊，就是说这个集体租赁住房啊，您租时间长了就跟小产权一样，其实不是的。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啊，关于这个第一个啊近期的这个热点啊，就是有十个集体租赁房的项目已经获批了啊， 对， 所以其实它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对， 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而且它的位置都真的非常的不错啊，符合这些条件的朋友，您可以去申请一下。那第二个关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热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房屋中介的一个新规啊， 对， 这个之前其实也在自己的朋友圈啊，或者是在中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在了解，也是在问啊，大家。觉得这个新规怎么样啊，或者说是不是那一下子我就真的要交好多税什么的 其实这个简单的给大家解读一下吧，其实就是以前中介这块可能真的会多收你很多的这个就是额外的中介费，就是我跟买方说多少钱，跟卖方说多少钱，到最后成交的时候呢，咱们这可能又会加价，会变了很多。但是现在就是统一只能收这么多，不能就是中介这块不能有任何的加价了，这个其实对咱们的业主这边还是有保障的。要说之前其实也有那个网友找到我们这边说啊，这个中介到最后交易的时候给我们这多收了钱怎么办呀，一想哎，几百万我都交了，还差这个就一两千块钱，可能就几万块钱，我就不差这点钱了，你让我赶紧入住就行了。当时可能咱们也有这个心理嘛，真的着急于入住这个房，但是就给这个中介公司钻了这个空子。就是哇，我多收你一万我就多挣一万。但是现在这个规定下来就是不管你买方与卖方，你跟哪方收这个钱，你这个中介都是不可以再额外加钱的，在你签合同这不能额外再加钱，对，而且也说这个中介费，就是中介交易到底要不要交中介费了？其实我们这也看了呀，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买房来说啊，就是可能有些就是有些人会图这个，我通过这个中介找到了这个咱们的那个卖方，然后呢咱们私下交易了，这个其实也是也以前也肯定会出现过这个情况，现在这个也是规定，这个您哪怕是没通过这个中介买这个房子，您只要通过这个中介介绍了解了，咱们签了合同，到最后您在这个规定范围之内您交易了，您还是要付给这个中介公司的这个中介费的。这是在年前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个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中介这边抱怨，就是从我这方看的房，然后跑到了其他的中介，然后买了房，然后去找业主要这个钱，对对对，有这个纠纷，的确是挺麻烦的。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付出了人家付出的劳动成果，还是相应的这个成果还是要有的。 对，之前也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如果说我自己有这种买房卖房的这个人员啊，到底要不要用中介？我后来就建议他还是需要用一下中介。 对， 中介的这个费用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他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帮你找房的这个钱。 对， 也就是说我帮你去找了这个房源啊，然后呢，这个房源的这个价格其实是占他整个这个，比如说 2.5 或者 2.7 的这个里边真的大的一部分啊。 对。 那如果说两个人其实都是互相买房卖房都有了，那可以找中介帮你做一个中间的啊，一个是担保啊，还有一个就是帮你跑一些这种手续啊。那这个钱真的是挺少的，可能我估计也就1%都不到， 1%-2%吧，都 没那么高， 没到百分之二， 真的就是真的超便宜，就是可能也最多也就1%吧。所以其实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找一个中介帮你去做一下担保。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手续挺多的，挺繁复的，还有各种什么样的资质审查呀等等的，过户啊、预约号啊，特别多啊。所以最好找一个中介帮您去做这些事情，能省很多的麻烦。 对，其实也是，你说咱们这个就是这一辈子能买卖几回房啊？肯定没人家中介买的多，就是吃过见过，见的什么都多的，没人家卖的房比咱们看的房还多呢。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第二个这个焦点呢，就是说的是关于这个房屋中介的一个新规的事儿啊。通过这个房屋中介新规，我们可能也大家也会有一些这种问题，我们今天也算给大家捋一捋。 对， 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下面第一个问题说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啊，这个中介费究竟向谁来收取？这个以前呢，按说就是这个中介费呢，就是中介费是一部分，当然里边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税啊什么的，都应该是某某某一方收。 对， 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可能全都转嫁的给另外一方。 对， 对吧？所以说那新规出来以后，那这个中介费究竟向谁收？ 其实这个新规也没有说这个钱到底来谁来收，或者说到底是怎么收，就还是要通过咱们三方的就是协商。但现在就定了一个，就是中介这边不能无故加价了，不能像以前的是，就现在就是公开，这些比以前强多了，不会说我讹你一些钱了，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问，就是难道就是我就是 只要是我干了这个建了这个中介，就是我买这个房子不管什么原因我都要给他这个中介费吗？也就也不是。就像如果他出现这个虚假的房源或者有这些欺骗在里边、 嗯嗯、 像之前咱们也说过，就像南京那边现在已经出台了，就是对于咱们中介这块的所有的房源必须在网上公布。然后咱们北京现在虽然没有这个，但是现在有，现在也有的，就是如果他有欺骗或者欺诈这种的，或者房源虚假虚假宣传这种的，咱们都可以申请解除这个合同，而不用就不用再付给他这个中间的任何的费用了，咱们这边就可以解除、 嗯、对，是的，因为中介嘛，他既然有这个中间的这样收这样一个费用， 对， 那肯定是要物有所值嘛， 他就有这个 义 务来保证。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房源的这种虚假信息啊、 嗯、 或者一些本身这个资质的问题，可能比如这房子是不是有抵押呀， 对对对， 那这些如果或者说有户口啊，这种本来你应该去操心的这种事儿啊、 嗯、 但是因为可能这个问题而造成了另外一方、 嗯、 因为你没有去核实这个事情造成一些损失、 嗯、 那可以去追究他的一些责任的。 哦，对，这个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之前有那个被中介骗的，然后网友来找过我们、 嗯、 就是咱们在买这个二手房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房源，一定要去看，多看看，多转转，多问问大爷大妈楼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查一下，上房管局查一下这个房到底有没有抵押， 嗯嗯嗯， 到底有没有，因为之前我们发现有一个业主找到我们说已经被抵押两次了，他那个房子 哦， 他把钱都给交了，而且心也挺大的，嗯，连房都没看就把钱全款给人家了 啊。房都没看就把钱款， 对对对， 这人心也挺大的。 因为那个这个是那个密云那边的，密云怀柔那边不是没有那个太大的这种的房屋中介吗？ 对， 知道， 这也是个问题。 对对对，都是小中介，所以小中介你就。 但其实，在当地已经算是大中介了。 哎、在当地，我们了解，在当地那也是个大中介。 嗯嗯。 但是还是加小心吧，咱们还是自己多加小心吧。 对对对，现在我在这么想啊，我说可不可以这样？就比如说我要在什么地方买房，可不可以？比如说，虽然这一片没有一些比较大的中介，那我可以委托其他区域的这个帮我去做一些个事儿，是不是应该也可以？是吧？ 应该也是可以的。 对啊，你比如说我这，比如说啊， 嗯、 我这是朝阳的，但是我朝阳这儿呢没有一些特别大的中介， 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委托海淀的这个比较大的中介去帮我做这个事儿？是吧？ 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佣金商量好了，他肯定能帮您找到您满意的房子。 所以我觉得说，虽然当地没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中介让您放心，那你干脆就找一个你觉得信得过的一些、 嗯、 中介公司来去帮你委托去做这个事儿就完了呗， 对 对，嗯， 是吧？啊，这样 还是很有必要带他。 对，这样的话，真的你能避免很多小中介的这种各种 问题，的确是挺多的。 对对对、 嗯、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房产，房产当中啊，今年的一些热点问题。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另外呢，我们节目呢，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那晚上重播是7点到8点，周末呢是7点到7点半重播啊，大家可以来收听一下。还有就是我们会在这周末有一个看房周啊，14号周六带大家去这个昌平那边去看一下房子，然后15号呢算是给大家一个放松的时候啊，就是顺便看看房，然后呢主要让大家去泡泡温泉，还挺舒服的，就是大周末的春暖花开嘛、 嗯、 是吧，可以跟着我们去走一走，自驾溜达溜达还挺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都是免费的啊，全公益免费的，大家都可以去啊。 那就我先报一下 啊。可以 我先报个名。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哈，就是15号跟我们去泡泡温泉、嗯、然后吃着喝都管了啊，这个泡温泉也管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报名，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 嗯、 好的，那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携手一生说想问一下、 嗯、 说如果说通过中介去租房，租成功之后呢，是不是要给中介一个月的房租作为中介费呢？好，现在是这样的是吧？ 现在就是大型的这个中介这块，像北京这块比较大的中介、 嗯、 基本上都是你得压一个月， 嗯， 现在都是这个情况。 嗯， 这个大中介跟小中介的区别 好像不是压一个月的问题，就是除了这个押金之外、 最后再会给那个服务费。 对对对， 给服务费， 基本是一个月的房租作为这个服务费的、嗯、 这个燕文你解释一下吧。 有专门的租房经理是吧？ 是，我当时是这样子，租房是押一付三嘛，一季度一付， 嗯， 然后那个押一应该不算是租、嗯、 不 算是 中 介 费， 然后 那是给房东的。 对，然后后来又加了一年的服务费、 嗯、一年的服务是什么意思？ 一次性付清一年的服务费。 那这一年的服务费大概的这个价格和你的一个月的租金差不多吗？还是什么？ 就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嗯、差不多、 嗯、 百分之、嗯、我记得是百分之几， 所以 百分之三，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可能中介他的收费标收费的方式不太一样了。 嗯， 说以前可能就是交一个月的房租， 嗯， 那可能现在有些中介他可能就会把这种当做一个服务费，比如说百分之多少一个服务费， 嗯， 对， 是吧？这一年等于说，如果你要是换房啊或者是什么，他都是管你的， 嗯，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对。 其实这个之前我们也就是调查过，就是他这一年就这几个大的中介，其实他到最后收的这个服务费就是你的一个月的房租，都差不多就是这一月房租。 所以啊，就背着包这边沉啊， 怎么都 大概都是这些钱， 对 啊，因为这个呢也确实人家帮您去找房子了是吧， 嗯， 带您去看房子了，这跟买房卖房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道理， 啊， 其实 对，人家买卖房子因为比较数额巨大嘛， 嗯， 那可能2%多2.7%的这种，那租房呢稍微便宜点，那这一个月的房租， 嗯， 确实是也是要给的， 对， 嗯， 而且现在这个服务费其实交了之后很多东西也是管，像咱们那个东西坏了，他们那些中介公司打完电话之后真的会给咱们来修的。 嗯，所以啊，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服务费呢，虽然看起来好像额外掏了一些，但是呢， 嗯， 如果真真正正的能体会到里边的很多的服务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 值得，还蛮好的， 是 对吧？ 是， 嗯，因为这样 大中介的服务是很到位的， 很到位的。 嗯， 哎，对，你说说都有哪些服务吧？ 就是有保洁服务。 啊，就是 每个月 他免费给你保洁吗？ 对，因为他算在服务费里面。 哦，那还挺好的， 每个月一次， 省着我再去找阿姨了，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每个月一次的服务，嗯，然后还有一个专属的叫什么住房管家呀？ 对，房管。 啊，嗯，房管。然后你反正有什么事情就找他。我有一次真的是切身的经历，然后让我很感动。我晚上9点回家，因为我们家是密码锁， 嗯， 然后那个密码锁需要经常换电池，但是那个时间我不确定什么时候换，结果他正好赶上那天就没有电了，家里又没有人，然后我就一个人被关在外面。晚上大概9点多吧，我就给我的管家打电话，然后当时我的管家不在线，给我转接到另外一个管家上面，然后我们俩也是第一次通话，然后他就特别上心，他说你千万不要担心，我现在就给你联系人，看你这个锁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后来我那个管家又回到线，也赶紧给我打电话说你到底怎么样啊，就那个时候都晚上9、10点了，然后他就赶紧给我联系那个修锁的师傅，然后修锁的师傅从10点的时候从那个三元桥那儿往那个东城，就我们家住在雍和宫那边，然后往那边赶，然后就骑着电动车，然后11点才到，然后给我修锁， 所以而且都是免费的，是吧？ 对，都是免费的。 所以就说有时候这个服务费啊，交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是吧？ 对， 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析现在市场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另外，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疑问呢发送过来，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因为我这边看到雷雷有一个问题，说看王团那个介绍，这样您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去看一下，上面发的很详细，比如14号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行程，然后15号泡温泉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您可以到上面去看一下哈。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呢，再随时的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小薇答题

对，其实这个看这个大家肯定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给他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咱们今年有这个18块这个混合型用地， 嗯， 就是公有产权7宗，这个限那个控地价限房价的11宗。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刚才那个数据填，第一是咱们那个17年咱们这个调控限购政策这些东西，还有咱们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咱们就是春节的因素导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17年的时候有50多块这种保障房啊，或者是这个限公有产那个限价商品房这块的土地出售，然后还有今年咱们又有18块这么多的地，大家的选择也更多了，而且也就是分着说一点吧，就是1月份和2月份咱们的交易量是特别的少的。然后我昨天呢正好就是去那个开发商那边跟开发商聊了聊，看他们最近的销售情况，就是1月跟2月的话咱们北京整个楼市都是不好的，这像咱们之前节目也说了，大家应该也知道。像3月的呢是那小阳春，的确是小阳春，3月卖的特别的好。我看了一下交易数据，卖的最好的是平谷的一个项目，卖了130多套。 嗯， 然后1月份、2月份平均差不多，也是同样的项目，也是卖的最多，才卖了20多套，2月份卖了30多套，但3月份卖了100多套，但是也挡不住跟去年317之前这个3月份，就1、2、3月份的成交量降了将近 50%。 而且看了一下咱们像317调控之后，这个商办受政策影响，交易也是降了，环比降了 20% 左右，降的也特别的多。而且其实真的是咱们现在这个保障性住房啊，还有这个限价商品房啊，真的是选择的特别的多，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对， 嗯，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第二条信息。近日呢，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新政啊，也是陆续的推出啊，从简化的程序、扩展的内容、网络支取三个方面体现了灵活便利。那除此之外，公积金呢，除了和房有关系，还能在多个方面解决这个燃眉之急。那公积金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关于房产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些信息吧。 对对对，足不出户您就把钱领了。 没错、啊、 是，它也是最近的一个好的消息啊。然后它因为各地的都陆续发布了咱们这个公积金提取的新政，然后虽然说内容不尽相同，但是主要目的都是方便了大家对公积金的一个提取。 对， 然后像北京就可以就不需要我们去单位然后线下办理了，我们可以线上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理了。然后在也是在4月23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呢，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就将对这个公积金提取的这个整个系统进行升级。然后升级以后呢，它可以达到市民如果想要提取公积金，可以直接通过北京公积金这一个叫 APP， 然后或者支付宝生活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北京公积金直接查询这个公积金的余额、贷款等情况，然后也是方便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公积金的了解。 对对对，这就是说的，就是有些路咱们都不用跑了，就是您躺床上动动手指就都解决了。 对，用手机 对对对， 一刷就都清楚了。 对， 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浙江省也是更厉害啊，直接我们可以刷脸提取公积金。 刷脸，有点像之前是不是像咱们之前说那个科技住宅刷脸能进那个？ 啊，对对对， 有点那个意思， 反正高科技了。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在支付宝上可以直接在支付宝有一个刷脸认证，然后在那里面可以就是提取公积金啊，或者查看公积金余额呀，这些一种事情。 浙江肯定快呀。支付宝，它那个支付宝总部就在那边吗？ 啊，对对对 对呀，啊， 我也经常去那边，然后发现就是支付宝跟这个 那边用支付宝的 公交车也连上了， 对， 好像。 哎，总之吧，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业务肯定是越开越方便了。 赶紧开到北京吧，让咱们也刷脸刷一下试试。对，还有 有时候也挺别扭的，你上车先得对那照一照，这个有点傻，这个 就是看一下。 其实就跟之前说那科技住宅似的，刷脸，我就想把这个脸对到那个密码锁，那在那晃，我总感觉自己像是来偷房偷东西的。 别扭是吧？ 对，然后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场景也可以使用了，就像刚才燕姐说的那个。 对 对。 对对对，然后以前呢，咱们提起公积金来就是什么租房啊、购房啊或者修房啊。 对，咱们租房还是说去年啊，应该租房还是去年的吧，对吧？ 租房也是新的， 对， 但是一般都是跟房子有关。 对，房子有关的。 但是现在呢，就是它也被纳入了这个低保或者特困范围的提取使用。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在治疗重大的疾病的时候， 也可以体恤公积金。 对，像医疗啊、旅游啊、咱们这个子女上学呀、啊，都可以。而且还有装修，还有咱们的购车都可以使用。但是这个肯定也需要咱们就是进行申请啊、审核的这种的。嗯，对，而且 觉得以后肯定是会越来越。 对， 方便了， 那肯定是以后这个现在像这么多方面都有了，以后可能其他的方面也会相有这些相关的这个政策下来。而且就是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咱们小区的这个公共区域，哪怕电梯， 嗯， 咱们这个小区的电梯坏了，就咱们这栋楼的，咱们都可以去征求业主同意，超过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提取这个公积金出资，就是大家一起来修这个电梯。这个修个电梯真的是个大活，这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提取公积金就能修的话，的确是不用再求着物业那么麻烦了。但是这个 把这事给办了。 但是这个可能是以后针对，就像之前咱们说的这个老旧小区吧，就是现在开始安这个电梯了，终于开始安电梯，但以后出了问题的话，像这种老小区，它的物业吧，的确是块心病，它不会就是很快给你来修，甚至可能就扔着就不修了，咱们还是得爬楼梯。有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可能就能咱们三分之二人同意了之后，咱们这个虽然咱们老破小没有物业，但是咱们通过自己的公积金，咱们就也能把这个维护好。对， 没错啊、嗯，这个其实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对，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和乍暖还寒的天气相比呢，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似乎让一线的经纪人们感受了一丝温暖啊。说三月份啊，刚才其实咱也说了一下啊，就是北京的这个二手房的这种签约量呢，其实啊达到了12104套，那这个也是自2017年的四月以来的一个新高，也就是一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啊， 对， 那也是2017年的12月和今年1月之后啊，又一次的成交量的一个破万。那很多记者也是走访了多个区域的二手房的中介门店啊，有的门店经理就说啊，说三月份啊，不少店面的营收都突破了百万元的大关。那不过近一个月时间，北京二手房市场的新增房源量还是比较少的，说目前市场在消化近一年的这个累积的库存啊，因为我也觉得说二手房市场它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回升，因为需求量在这儿。 对，其实需求。都憋了将近一年了。 对， 年后的话释放出来了。 对，而且就是为什么刚才说有些这个释放量还比较少啊，就是可能真的因为现在卖房吧，真的说实话不是一个特好的时机，因为它的周期会比较长一点啊。但是买房的人其实还不错啊，就是你买房的话，比如说你可以跟人去砍价啊什么的，都还是比较可以的。 对，其实刚才说一手新房的时候，我就特别忍不住的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这也是昨天我到开发商那边跟他们高层去聊天才得知到的。现在这个信息就是他给我反馈出来的，其实我都没有想到这块就是咱们新房这块三月份小阳春特别好，但是到咱们四月份之后，四月份的成交量特别的低，就是在新房这块，就是开发商这边啊也想尽任何办法咱们去营销啊，但是我们去跟项目聊了之后发现，就是他们一点都不着急，因为他们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二手房，咱们这个二手房增长了这么多，在三月份和四月份这一块爆发性的增长，就这个出售，而且跟我们透露，就是现在二手房这块，现在您如果去买二手房的话，咱们可以讲价，这开发商这边跟我说讲价差不多能讲到30万到50万左右，咱们可以去讲价跟中介，而且就是也给大家提个醒，现在二手房的销量这么好。就是有卖就有买，到时候咱们新房这块也肯定，新房和二手房这块后续的这些买卖的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看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户型的新房或者二手房，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咱们其实可以听从自己的，现在早点敲定了，如果就是现在咱们这实房的越来越多，卖房的人越来越多，咱们大家一起买房的话，像好的户型真的是很难抢， 是， 对，现在这个需求其实已经开始释放，不像在年前大家都憋着啊，还会降价，的确是到了今年的话，今年这个已经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这个二手房的房价是在往上升的，虽然是在往上升，但刚才我也说了，您要去跟他讲价，一定要去跟他讲，那讲下来很多的。像之前我们跟那个中介聊天也说，就是如果您有这个需求想买，我这边中介我帮您去跟那个业主说，咱们这边能差不多4万5能降到4万3、4万2左右，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多讲，现在这块真的属于买方市场了，不是卖方市场，大家一定多去看看，多去了解了解。 没错啊，好的，那正好说到这个二手房这买卖的这事儿啊，咱们继续再说一下，因为有朋友来问啊，就是飞鱼问到说，关丁水库边上这个别墅啊，现在下手合适不合适？在怀来那边啊， 下水游泳吗？ 不是，下手合不合适？ 哦，我要游泳。 买合不合适啊？ 其实这个要是别墅项目的话，其实还是遵从您自己的这个想法。如果刚需的话，我能给您。 推一下这个别墅的话，而且是在 怀来。 好，怀来的话还是遵从您自己的意愿，能不能买不买合适了。这个不像刚需，咱们就是买房的话考虑特别多，别墅的话首先呢还是咱们要考虑一下周边的环境，因为这个户型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嗯， 咱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还有交通配套这块。 首先比如说您叫您买这个怀来这边的房子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 这个呢首先您要明确，比如说您就是为了度假，还是说您是想这个怎么说，您还是想这个刚需应该不太可能。 刚需不可能的呀。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您在那边这个住的时间大概能有多久？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冲着什么去的，比如说您是冲着这个天空气去的，您还是说去着这个比如说它的价格比较便宜，我还能有一个度假的地方。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只是说比如说我就是养个老啊或者什么的，还是可以买的，没有问题。 可以买， 因为这个怀来那边包括比如说再往北啊，就是等冬奥会的时候是吧，其实还是挺火的。 对 啊，所以呢毕竟那边空气还是不错的， 那边空气相当。其实您就考虑一个就最重要的，您一定要考虑一下交通。 对， 交通方不方便？ 就是、 这个交通方不方便？对、 啊，如果是自驾，那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 当然了，因为毕竟怀来那边可能差不多，地铁可能是没有。 嗯， 但是比如说看看，咱可以期盼一下有没有这个就是火车的这种 城铁这种， 对这种。 目前公交也不是特别方便。 嗯， 对，它不是很方便。对，其实像咱们为了就是这个像这可以说是养老住宅吧，养老地产，咱们这种为了环境啊买这种别墅，像荆州边呀、啊，还有咱们这个就是远郊区这个别墅项目，的确是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咱们能住的稍微舒服一点。但是咱们一定要看一下交通，如果交通不方便的话，交通不发达，他们周边的配套起来也会特别的慢。 对，交通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您考虑这个怀来周边的别墅的话，应该这个问题就不算是个问题了。 不算是个问题，就看您这个 自驾。 对，就看您这个钱包，这个钱够不够了。 对，也欢迎您十五号跟我们去这个霸州那边去看一看啊， 对对对， 因为那边的发展也是不错的。然后开车还是比较方便。 主要是下午能泡温泉。 对对对，下午能泡温泉，对，能跟着我们去这个泡一泡， 对， 春暖花开了，咱们一边泡一边聊聊天，喝点小茶，还挺好。 霸州那边房子也挺多的，您顺道看看，泡个温泉，对吧？挺舒服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也挺好的。 对，欢迎您报名去啊，都是免费的啊，大家可以自己这个玩一圈也是不错的啊。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这个安居快讯啊。第四条信息呢说，按照一年多前已经约定好的这个规则啊，这批房子呢只租不售。最长租期达十年啊，是真正的这个长租的公寓。这个其实刚才我们第一个 对，就是刚才我们 说的 那个、 啊、对。首批企业呢自持租赁房项目的这个万科翡翠书院呢就即将启动预租了。那万科的相关人说呢，说这个项目主要还是面向中关村以及周边地区的科技人才的高品质改善家庭的一个租赁社区。 对对对，的确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万科书院这个真的是科技住宅，我也去看过，但是它这个价格是真的挺高的。对， 所以就是因为毕竟在那边上班的朋友哈，那还是比较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对，因为我去那边，我们也去看了一下，像那边的话都是一些大的公司，像那个小米呀、腾讯啊，他们都在那边，大的公司网易这种的。而且我也听那个就是那边的那个销售人员说，就是以后叫永丰，这个在永丰那块，永丰产业园那块，像那块以后会有80万人的那个常住人口，就是在那边上班的人口。所以大家也可以去那边考虑一下吧，像置业呀，以后那边的那个就像那个公租那个公产权房，就是那个碧桂园的公产权房，海淀的那个，就是也在那块儿。像那边的咱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以后那边的发展也是不错的，因为有三个大的产业园在那儿。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条信息啊。现净房呢无疑是今年北京市场的一个新房供应的主力啊。有数据显示说，在这个北京市场涉及现净房的开发商呢有56家，项目呢是68个。因此当一则这个管理部门正在酝酿对现净房的采取这种摇号的销售的一个消息流传的时候呢，市场一时呢也是风声鹊起啊。记者也是调查发现说，市场上确实有项目因为可能发生的这种政策变化而做准备，而有的这种现净房呢因为这个区域位置限定的价格因素，是后期呢这个销售也是比较犯愁一点啊。 对，因为这个现净房的入市其实从去年来看就比较难了，因为去年有一些项目它十月份左右就已经定好了案名，然后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就说我们可能很快就要入市，但是其实到了现在他们还是在准备当中。就我知道的有那么几个项目目前排号已经排了2000多个了， 就是他们在排号的过程中是在续客的中是比较努力的，但是那种续到真正要买的客人，因为他拉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很多客人中间可能就流失了，其实这个也是这个限定房很难入市的一个原因。 这倒是。 对，另一方面呢，可能还是有限定房的他们的地理位置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比方说我知道几个房山的项目，还有几个就是在昌平那边的项目，他们确实是离那个中心地带远了，就是偏远了一些，而且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周边的二手房，就是这个现金房它的价格相对于周边的新房而言呢有一定的吸引力，就是可能要低一点，但是跟一些二手房比呢，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吸引力了，因为可能二手房还是要比他们便宜一些的嘛，而且之前可能还会有一些二手房周边的配套也会 比较好， 对，也会比较完善一些，这也是一个。然后就是说现在呢，可能会有一些限定房要采用这个摇号销售的方式，其实这些个主要我觉得还是以后会针对一些城区内的。 对对 对，城六区的一些个比较一些的房子，对，因为现在那些房子其实他们周边配套一个是比较完善，所以说可能会比较抢手一些，就是之前在网上也看过有这么一句话，说是什么全款的往里走，然后什么的挤，然后如果说想组合贷之类的可以往边站一站这样的，所以说 就要求会比较多一点， 对对，要求可能会多一点，所以说之后如果说这个限定房采用摇号销售的方式的话，其实对所有的购房者而言它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事情，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好房子能不能抢到，会不会被别人抢走，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要说是这个就我多条腿走路吧，就比如说限定房您可以看着点，二手房您也看着点， 可以看， 另外一个根据自身的这种资金的一些需求，然后呢，您也可以包括自己的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目的哈，然后来看一看到底是买二手房好，还是说买这种新 房？ 对， 对， 还好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特殊需求的话，可能你真的就只能买二手房， 对 吧？ 对， 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自己考虑一下。 其实针对这个价格来说，就像说摇号，在咱们这个城区就是配套特别好的地方，这个摇号很公平，但是要是到了这个远郊区。这其实不用摇号了，因为这个按你这个你这限价，你这个限价房的话，跟边上那个二手房就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而且新房也没有那么贵，所以大家就是也不用有考虑，哪都会摇号，还是热点项目会摇号，保证大家的公平性。像那些不是特别热点的项目，也不会说就是有些新的政策加进来，因为，哎，房子挺多的，大家可以随便选。而且刚才也说了，现在的这个限房价、征地价呀，还有那个公共产权啊，这个地块特别多，几十块，不能说像几年前咱们说，哎呀，这又出一块，那又出一块，现在就告诉您。哦，有几十块地在等着您呢。 好的，我们以上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然后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说今天的这个热点问题，关于这个地铁的事儿啊。地铁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关注。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这个报名我们周末的这个活动啊，一个呢是冲昌平看房，另外15号呢是泡温泉。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留下来，几个人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免费的哈。也是我们的一个公益的福利活动。下面我们要说的是关于这个2020年啊，这个地铁平谷线开通哈，因为刚才你也提到平谷其实卖的还是不错，大家可能 卖的相当好， 因为平谷线开了之后，相对来说就很多人觉得就方便了嘛。 其实卖的最多那个项目就是在地铁边上，以后会开，我听说这是有一个站，是肯定会从这儿走，然后那个项目卖的不错，现在 对，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在这个地铁平谷线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走势是从哪儿到哪儿呢？大概 其实就是一个小拐了一个小的弧线，就是起点是那个东风北桥， 东北桥几号线来着？ 14号线 啊，14号线， 对，14号线东风北桥，然后你就是中间走就不说了，直接就是到了廊坊那个齐心庄站，齐心庄站那个就是在廊坊大厂燕郊那块。大厂燕郊那块，然后绕一个弯就到了平谷了。到平谷城区，基本就到城谷平区，不是平谷的城区，还有那个新城那块有两站，然后在那个平谷的那个京平高速出口，那有一站。对，就是这个其实平谷线呢，因为我是平谷人嘛，这个平谷线已经说了有 很久了， 五六年了，终于要开了，而且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最奇就是最有特点的就是平谷线，别看官方这边说有74公里，特别的长，但是全程下来的话，从平谷到这个东风桥北，东风北桥，东风北桥才45分钟， 那 还是挺好的。 对，像咱们正常的地铁的话，它的时速是在75、74公里，但是这个说是以新的设备、新的那个列车、新的技术，是每小时将近160公里，所以差不多45分钟就能从苹果到达那个东风北桥。我也看了呀，东风北桥那边能连到15号线、10号线、1号线。咱们在国贸、望京，还有那个东直门、亮马桥那边上班，45分钟够了。您省下您的租房钱，在就是像燕文嘛，燕文3000多的租房钱，在苹果150平米，您随便挑。3000多，对，150平米，在苹果您就能随便挑。而且还说呀，就是对于这个燕郊大厂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咱们之前在那边买房啊，说上班要开车呀，很不方便，坐公交我也看了，也将近1.5小时才能到城里边。现在25分钟 OK， 您就已经到了。这个最好的福利其实还是对于咱们在北京上班的人群来说的，咱们上班的这个时间真的缩短了特别多。像苹果来的话，将近是2个小时到2.5个小时才能到北京。现在45分钟，您就能啊！真的，我满脑子都是想着省的那租房钱。 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去苹果买一个这种改善性的住宅，我觉得很不错。 其实针对于北京来比的话，苹果全是改善，除了别墅。对， 苹果有别墅产品吗？ 有别墅产品，像新城那边 有别墅吗？ 有。 也有是吗？ 对，有那个像叫下个庄那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它那个售楼处在半山腰。这周末的话， 有地铁吗？ 就在那边上，不远 啊。真的， 对，这周末他那开园，您也可以去看看，就在那个下个庄那，对，那一个别墅项目，那环境特别好。上次我去的时候环境特别好，那我第一次见售楼处盖在半山腰上。 他那楼也盖， 楼不在半山腰，楼不在，他只把售楼处 售楼处那个 对，因为就在那个山边上，环境特别好，下个庄那边。 对，苹果呢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环境会比较好的地方， 对，氧吧对。 那到时候比如说真的这个苹果线开通了之后，那如果很多比如北京人去那边买一套这个当做这种度假呀， 对， 或者说是哪怕以后我相信因为地铁线开了之后，它周边的配套会越来越跟上。 对，其实说一下在价格吧，这苹果这边就最贵的，就像那个就是刚需宅，基本上也就在3.5万-3.6万，像平均一点的新房在3.1万，二手房在2.2万-2.5万之间。咱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就说呀，桃花节马上要开了，大家可以去桃花节看看。 对，桃花节的时候顺便看看房，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在。